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127集。 小种雪穗经营的 RNY 大阪一店今天盛大开业了。在店的门口有圣诞老人发送卡片，店内持续播放着改编为古典曲风的圣诞歌曲。圣诞节年底，再加上开业优惠等因素交互作用，店内拥挤得举步维艰。放眼望去，来客几乎都是年轻的女子。替元觉得这里真像是成群的昆虫围绕着花朵。这里和东京的店面不同， RNY 占了整栋大楼，卖场里不仅有服装，还有饰品、包与鞋子的专卖楼层。替元不懂，但据说店内全是高档名牌。社会上各处正饱受泡沫经济破灭之苦，而这里却采取了反其道而行的营销手法。一楼通往二楼的扶梯旁有一个喝咖啡的空间，顾客可以在此休息片刻。一个小时前，替元便坐在靠边的桌旁俯瞰一楼。天黑之后，客流丝毫未见减少，他也排了很久的队才得以进入咖啡馆。现在入口依然大排长龙，生怕遭店员的白眼，替元点了第二杯咖啡。和他隔桌相对而坐的是一对年轻人，在旁人看来应该是一对年轻夫妻和其中一位的父亲。那位年轻的男子小声地对替元说道： 还是没有现身。 嗯。替元微微点头，眼睛仍然望着楼下。这对年轻人都是大阪府警本部的警官，南方还是搜查一科的刑警。替元看看钟，营业时间即将结束。 现在还不知道。 他们在这里等的自然是桐原亮司，一旦发现他便要立刻捉拿，现阶段尚无法逮捕，但必须要把他先行拘押。已经从刑警岗位退休的替元对桐原了解之深，来此协助办案，这是搜查一科科长古贺安排的。桐原亮司涉嫌谋杀。当替元在小种家看到仙人掌盆栽里的玻璃碎片，一个念头便从他的脑海里闪过，那便是松浦勇失踪时的装扮。因为有好几个人说松浦勇经常戴着绿色镜片的雷朋太阳镜。替元托古贺调查玻璃碎片，他的直觉是正确的，那的确是雷朋的镜片，而且上面残留着一小块指纹，也与从松浦房间采得的本人指纹极为近似，一致率竟高达 98% 以上。那么盆栽里为何会有松浦的太阳镜碎片呢？依照推测，应该是仙人掌的原主人唐泽里子将土放进花盆时，镜片便已混在土中。那么这些土又来自何方呢？如果不是购买园艺专用土壤，采用自家庭院的土，那应该是最合理的推测。但要挖掘唐泽家的庭院，需要搜查证，光靠如此薄弱的证据，实在难以判断是否应做出如此大胆的决定。最后，搜查一科科长古贺毅然同意。目前唐泽家无人居住虽是一大因素，但替元解释为古贺相信一个退休老刑警的执着。唐泽家的庭院最靠墙处有一片裸露的土壤，搜索于昨日就开始进行， 这群搜查的老手们几乎毫不犹豫地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动手挖掘。开挖大约两个小时之后，发现了一具白骨，尸骨上衣物全无，已经死亡七八年。大阪府警已寻求科学搜查研究所协助确认死者身份，方法有好几种，但要证明是不是松浦勇应该不难。替原确信死者就是松浦勇，因为他得知白骨的右手小指上戴着一枚白金戒指，而松浦勇的手上戴着那枚戒指的模样，回想起来就如在昨日一般清晰。而且尸体右手上还握着另一项新证据，化为白骨的手指上缠着几根人类的毛发，推测应该是在打斗之际从对方的头上扯断的。问题在于能否判断那就是同源亮司的头发。一般情况下，可依据毛发的颜色、光泽、软硬、粗细、髓质指数、黑色素颗粒的分布状态、血型等要素辨识毛发的所有人。但这次发现的毛发掉落于多年前，能得出何种程度的判断尚不得而知，但古贺对此早已做好准备。 要是真的不行，就拜托柯景言。 古贺打算进行 DNA 鉴定，用基因的组成分子 DNA 的排列异同进行身份辨识的方法，近一两年已经在几起案件中得到应用。警察厅计划在未来四年内将此系统导入全国各级警政部门，但目前仍由科学警察研究所独家包办。替原不得不承认，时代变了。当铺命案已过去19年，岁月让一切都变了样，连办案手法也不例外。但关键在于找出同源亮司，如果无法逮捕他，空有证据也毫无意义。替原提议对小冢雪穗展开监视，因为枪虾就在虾虎鱼身边，他至今仍如此坚信。 雪穗的精品店开业当天，同源一定会现身。在大阪开店，对他们两人有特殊意义。再说雪穗在东京也有店要照顾，不能常来大阪，他们一定不会错过开业之日。 替原向古贺极力主张，古贺也认同了这位退休刑警的意见。今天从开店起，便由好几组调查人员轮番上阵，且不时地更换地点，持续监视 R&Y。 替原一早便与调查人员同行，大约一个小时前他还待在对面的咖啡馆，但是同源亮司完全没有现身的迹象，他便来到了店里。年轻的警察低声地问道， 同源现在还用秋季雄一这个名字吗？ 不知道，可能已经改了。 替原想着不相关的另一件事，秋季雄一这个假名，他一直觉得这个名字似曾相识，终于在不久前弄清了原委。这个名字是他从少年时代的菊池文彦口中听说的。菊池文彦因强暴案遭到了警方的怀疑，是同源亮司的证词还他清白。但是当初为什么他会遭到怀疑呢？因为有人向警方报告，现场遗落的钥匙圈是菊池文彦所有。菊池说，那个叛徒名字就叫秋吉雄一。同源亮司为什么选这个名字作为假名呢？各种原因只有问他本人才知道，但替原自有看法。同源亮司多半自知自己的生存建立在背叛一切的基础上，所以才带着几分自虐的想法，自称秋吉雄一。当然，事到如今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同源陷害菊池的理由 替元可以说有全盘解开的把握。菊池手中的那张照片对桐原极为不利，据说照片里拍到桐原弥生子与松浦勇幽会的情景。如果菊池将照片拿给警方，会造成什么影响呢？调查可能会因此重新展开。桐原担心失去命案当天的不在场证明，既然弥生子与松浦勇忙于私会，那么桐原便是一人独处。从客观的角度考虑，警方不可能怀疑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桐原亮司的，但是他依然希望能够隐瞒此事。昨晚和桐原弥生子碰面之后，替原更加相信自己的推理。那一天，桐原亮司独自待在二楼，但他并非一直待在那里。在那片住宅密集的区域，正如小偷能轻易从二楼入内行窃一般，要从二楼外出也不难。桐原亮司自屋顶攀援而下，然后又按原路返回。那么这个期间他做了什么呢？店内开始播放营业即将结束的广播，人潮随即改变了流向。 看来是不行了。 女警官也带着抑郁的表情环顾四周。警方拟定的步骤是，如果没有发现桐原亮司，今日便要传讯小冢雪穗。但是替原反对这么做，他不认为雪穗会透露出任何有助于案情大白的信息，他必定会露出足以骗过任何人的惊讶表情，还会说， 我娘家院子里发现了白骨，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，这不是真的吧？ 雪穗这么一说，警方就会束手无策。七年前松浦遇害时正值新年，唐泽里子应邀前往雪穗家，这一点已经得到高工程的证明了。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雪穗与桐原之间有什么关联。 庭院先生，你看。 就在这时，女警悄悄地指了一下，往那个方向一看，替原不禁瞪大了眼睛。雪穗正缓步在店里走动，她穿着一身纯白套装，脸上露出堪称完美的微笑，瞬间吸引四周客人和店员目光的，已经超越了雪穗的美貌，那是她身上的光芒。有人在经过之后还回头观望，有人看着雪穗窃窃私语，还有人憧憬地望着她。 真是女王。 年轻的刑警低声赞叹道。然而在替原的眼里，女王般的雪穗却和另一个迥然不同的身影叠在一起，在那间老旧的公寓里遇到的那个女孩，那个对一切都无所依恃，不肯打开心扉的女孩。 如果能早点知道那件事， 昨晚他向弥生子说的那句话又在他脑中回响。弥生子是在五年前向替原提起那件事的，当时他醉得相当厉害，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毫不隐瞒。 现在我才敢说我老公那方面根本就不行。其实他本来不是那样，是后来慢慢变了。他不碰女人，却去碰那些，要怎么说，走偏锋，那叫恋童癖，是不是？对小女孩有兴趣，还去向有门路的人买了一大堆那类怪照片。那些照片他一死 我马上就处理掉了，这还用说吗？ 他接下来的话更令替元惊愕。 有一次宗伯跟我说过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他说老板好像在买小女孩，我问他买小女孩是什么意思，他告诉我就是出钱叫年龄很小的小女孩跟他上床。我吓了一跳，说竟然有那种店。宗璞笑我说老板娘以前分明是个内行出身的，却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年头父母都靠卖女儿来过日子了。 听到这些，替元脑海里刮起了一阵风暴，一切思绪都混乱了，但在风暴过后，过去绝望的看不见的东西却如拨云见日一般清晰可见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